因為即係近講今年都唔使講㗎啦，呢個即係地產市道係都幾低迷㗎啦，係啊，即係有假冇市啦。咁你因為最我諗最大鑊嘅一樣嘢就係打貪啊嘛， 係啊， 你又打貪邊人買樓啫？有錢都唔敢買啦，嚇、 哇！成個樓市老想，我諗一當然啦，一五一係即係過去近呢三年嚟一年比一年差得更緊要啦。 嗯， 你真係買樓你唔使至於五一會好噶啦，喺呢個咁嘅境況。啊、我諗最好喺內地嚟講都係即係啲高消費玩意啦，可能即係買車啊、買遊艇啦、你搞個車展一定好乸多人啦、 啊。遊艇我諗都冇人敢買啊嘛，遊艇貴過層樓啊，你知唔知？ 但係樓 三唔係一二千萬隻遊艇一買即刻拉你啦。 樓你 其實我發覺嗰啲博覽會嗰啲咧，唔知係咪中央政府搞 係啊？特登引㗎你話就 一千名嗰下咧就。 你已經你 ICA 即刻雙規嚟， 係 啊，你已經雙規啦，係啊，我話佢真係，我覺得邊敢買？ 我成日都以為，我成日都以為樓難買，因為樓係即你會 fix 到好多，你會 check 到嘛。遊艇你係要揾架嘢啊嘛，架嘢可以炸飄咗， 都好揚嘅喎。你知一闊三大，你買架遊艇。你真係又識揸，你估你識揸 Audi 就真係識揸遊艇咁先。咁你又要請個人揸呢 ,ok, 咁你又請個大夫，又請個二夫、又要請個大廚，又要請個二廚，係咪先？喂好多好位即係都好洋下㗎、我覺得我遊艇都唔易買㗎而家都。係、啊即係除非啊，真係阿習鬆一鬆綁啦，而家都好麻煩嘅，真係搞到大家都有錢都唔敢使啊！而家 岔開少少講， 係點啊？ 點啊？ 咩啊？ 點啊？ 邊個？ 情況啦，梗係 邊個咩情況？ 東莞嘅情況。 東莞啊，東莞又嚟喎， 又嚟個。 即係哎，等一陣，如果你問刁文樓，嗱你我哋身邊，但係我哋眼中嘅刁文樓咧就係不受影響。我成日覺得佢一個特權階級嚟嘅。O K， 係啊，即係佢你同佢你問親佢就冇事啊。都系咁玩噶啦， 真系政协嚟噶。 系啊，OK， 哇，东莞就大镬啦，东莞系啊，东莞咪继续又严打咯。 哇， 最近呢一排又紧翻好多。 系， 咁所以就唱歌嘅地方咧，就继续系冇呢个女仔啦，就得啲着得好密实嘅 DJ 啦。咁然之後咧就，但你見到嘅，即係唔係嗱，即係有用翻牛嗰句咯，用翻牛嘅觀點就係唔係冇得玩，不過係即係改曬方式咯，好多係外賣咯。 Okay. 你有時見到啲酒店啲冷行咧，就哇好多嘅 ，OK， 支桌咁轉嘅，咁大家喺度 call 啦，因為你好即係你唔咁你即係你又唔使驚，即係唔會話 冇得玩， 好多酒店又唔會話即係會日日仲動個公安喺度即係守你間房。咁所以就好多即係轉咗囉。咁譬如話啲鏈腳嘅地方就越嚟越奇特囉。即係譬如話最近真係好奇特。譬如你知我即係成日都鏈腳㗎啦 ,ok。咁晚晚都唔同㗎我講嘅就係譬如話啦譬如你今晚就唔俾你拍到啦 ,ok。鏈背唔俾拍到係唔俾嘅 ,ok。咁然之後。 點鏈囉 咁你咪你捻腳咪有張椅嘅 係 度捻個腳嘅人就知㗎 啦 咁你咪坐過去嗰邊囉、即係調轉個身座啦。 OK, 咁呢咁第二咁就轉咗規矩一如果你捻背一定要坐喺度即係坐喺嗰張椅嗰度調轉個身、背住個電視機明啦。但係呢去到而家最極端呢就係、呢有一日我去到呢佢又改啦就係、話喂唔係呀而家連調轉坐背住坐喺電視機度都唔得。直情係捻背係唔俾嘅，咁我有一日仲話：喂，我條撚曬個背脊度㗎，你搞乜嘢啊，大佬？係咪先？ 屌，想知我先 唔俾捻背喎，咁啊真係好鬼搞笑。即係總之就係木竹咪就係木竹咯。咁所以好鬼奇怪嚇。咁啊放假其實就即係下一個高峰期啦，就係、即係提埋啦，都係呢個月㗎下一個高峰期。你諗到係乜嘢啊？ 放假都系呢个月， 你唔好以为放完个五一就见唔到啲狮子啊，好快又嚟噶啦， 谂唔到 端午节啊嘛， 端午节 系五月三十号应该放到去五月三十一号放到六月二号嘅。 sorry， 内地人嗰个假期、 又有三天嘅嗰度，咁三天咧。 即係跟住又可以攞返少少即係冇薪假期呢，咁又可以搭返埋四日。 30、31啊。 31号、1号、2号。係、 哦、 放到6月2日。 哇咁唔怪 事。我呼吁下啲内地嘅狮子就咁啦，攞多兩日假期，6、4留喺香港啦。 係囉。 爭兩日到㗎咋。 咪都睇埋佢啦。 係呀，咁咪嚟即係參觀埋佢啦。咁、所以其實内地好多专家就是都话啦，係佢话咁样放假落去就真係即係搞唔掂啦。咁所以即係成日都呼籲啦，就係話希望可以即係睇可唔可以實現到一個叫錯峰休假啦。咁、大家就盡量善用即係大家嘅帶薪假期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攞嚟講嘅，即係喺大陸有幾多人可以行得喐嗰個帶薪休假嗰個制度啊？你行得喐先再講啊！有薪假期喺大陸近乎即係不可能嘅，咁所以先要焗住大家就逼埋曬喺呢啲咁嘅假期嗰度咧，就即係去享用啲設施咯。係、啊，咁至於我哋阿總啊去咗邊啊？呢個五一假期， 你信佢五一去咗嗰度咩？ 嗱、 啊，我問 又唔係 你信咩？定係好早 咁、你 去咗？ 你覺得佢去咗邊啊？咁樣係 我覺得啊，唔係都係喺翻中南海咯，係 嘛？ 呀、 哦，即係買去嗰個係假嘅， 唔係去嗰個係假。我成日都覺得嘅係佢哋話去咗嗰個地方，其實事先可能係真係有人有個假又好，或者有個真又好， 係 去咗。咁你中央台播得出嚟嘅、你要剪片㗎嘛？咁梗係拍好曬所有。 剪得出嚟就差唔多五一啦。 係啦，即係佢有咁嘅預備喺度。 我或者係嘅。咁但係都有去過啦，當佢阿集就咁啊去咗，即係其實所謂一個西北之行啦。其實佢應該又唔係淨係去新疆㗎，我記得。 係。 咁就有辣過下啲。 乌鲁木齐 甘肃啊嗰啲地方啊，乌鲁木齐咪新疆咯， 系、 咯，吓、咁就即系有辣过几笪地方啦，就唔系净系去新疆嘅。咁、今次去其实就咁阿习啊，每次去都会带一啲信息过去嘅。咁今次去咧就讲就其实内地个报道咧就重点咧就系、是、focus on 一样嘢叫做交通扶贫啦。咩叫交通扶贫呢？因为阿习就今次就讲咗几啲说话，佢就话呢小康不小康呢就关键就要睇老乡，佢全面奔小康呢关键就喺农村，农村奔小康呢基础就在交通，咁呢就大事呢就係即係去讨论呢一件事呢，因为点解呢就呢、這个其实都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幾指導性嘅一個講話啦，因為就係佢嘅意思就係今時今日咧就譬如話喺甘肅啊，或者西藏啊，或者係新疆呢地方，就係好多窮鄉僻壤啊，咁咧最主要嘅問題咧，個經濟發展唔起上嚟咧，就同個交通有關，咁所以咧就即係盡量咧就要喺打後呢。即係嘅歲月裏面呢就繼續呢即係完善好嗰個公路嘅網絡啊，咁交通啊所有嘅嘢，咁所以呢就即係講咗好多呢啲咁嘅說話啦。佢就譬如仲有話中國要強呢就農業就必須強，咁中國要美呢農村就必須美，咁中國要富呢農民就必須富，即係好似好關心啲農民咁樣啦。咁然之後跟住呢就話冇咗呢個農村嘅小康呢就冇呢個全面嘅小康，咁為咗廣大農民嘅小康呢早日實現新形勢之下呢要進一步呢深化同埋加強嗰個農村嘅公路發展。咁最即係有好多都係即係有多佢嘅動作都係強調嗰、那個即係公路嘅發展囉。咁譬如例如仲有即係佢走咗之後就雲南嗰啲省委啊，或者西藏嗰邊嗰啲黨委啊，或者仲有啲西藏嗰啲自治區嗰啲呢就都演出嚟講說話，就係緊跟佢嘅路線啦、跟完之後呢就稍後呢就發達啦肥啦呢鑊嘢，即係喺今時今日打貪

就好啱使嘅。呢首歌歌名咧就叫做 Walk Away。咁但係咧就每一次如果你想同你嘅女朋友分手嘅時候咧，你只要俾首歌去聽完咧，佢就會流曬眼淚，跟住然之後咧就會即係自動自覺咧就會離開你。因為只歌嘅意思就係話你有你自己追逐嘅夢啦，唔好因為我咧而係即係令到你一生後悔啦。所以咧walk away 啦，繼續 walk on 啦 ，don't look back 啦，唔使理我嘅 ，OK， 自己去啊跟住阿習總嗰個嘅嗰句去追你嘅夢啦，咁樣咁，所以呢首歌咧就好正。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隻歌係我其中一隻好鍾意嘅 Matt Monroe 嘅歌嚟嘅，歌名就係 walk away。咁我哋一陣第二節翻嚟繼續講。 Walk away, please go before you throw your life away, a life that I could share for just a day. We should have met some years ago.For your sake I say, walk away, just go. Walk away and live a life that's full with no regret. Don't look back at me.Just try to forget. Why build a dream that cannot come true? So be strong, reach the stars now. Walk away, walk on. If I heard your voiceYou to stay. So don't say a word. Just run, run away. Goodbye, my love. My tears will fall now that you're gone.Can't help but cry, but I must go on. I'm sad that I, after searching so long, knew I loved you.